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們讀完感應篇前面四句總綱，就正如司馬光所講的，你留財富俾子孫，子孫未必能守得住；你留書俾祖先，子孫未必能讀。最好係積德，積功累德，你後代一定有好果報。佢係真正明白感應之道，先講得出嚟。佛同我哋講，父子關係、兄弟關係，甚至人同一切人嘅關係，總不外四種緣：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。如果唔係呢四種緣分，就算相遇亦唔相識，我哋所謂陌生人，喺呢一生中，只要同自己發生關係嘅，必定係過去生中有呢四種業緣。嗰啲業緣裡面有善有惡，我哋明白咗，懂得啦，一定要知道斷惡修善，爭人債一定要還，人哋呃我、侵犯我、掠奪我，都要做還債相。你個心裏頭幾舒坦、幾自在呢？佢呃我、偷盜我嘅、掠奪我嘅，佢點解唔去呃人、唔去掠奪人？人哋過去生中同佢冇呢種緣。換句話講，我哋喺過去生中曾經偷過佢，曾經盜過佢，曾經掠奪過佢，而家遇到啦，因緣相遇，仲係用嗰種方法佢攞返去，正好我哋還債，所以我哋歡歡喜喜，同一切眾生結善緣，唔結惡緣。就算遇到惡緣，絕唔擺喺心度。古人講：仁者無敵。一個仁慈嘅人，有愛心嘅人，有慈悲心嘅人，佢一生一世絕對冇一個冤家對頭。呢句話點講呢？冤家對頭當然有，佢心裏頭確實冇，心底清淨慈悲，就算係冤家對頭，佢亦係真情咁愛護佢。見人有困難， 绝对热心帮助佢，唔嫌弃。咁样做人，后福就大啦。就算我哋前一生冇修福，福好薄，如果一生能相信感应嘅道理，依教奉行，你做得好认真，做得好努力，喺呢一生中福报就延前。我一生同修都好清楚，前世修慧唔修福，所以有啲慧冇福，物质生活非常困难。我过个好长苦日子，人哋受唔住嘅，我都经历过。但系跟住年纪越长，好似福报亦增长啦。佢唔系前世修嘅，呢一世修嘅。咁系各位都亲眼睇到嘅。晚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好顺心，都好自在。咁系我同大家做正转，佛家讲嘅三转法轮，我同大家做证明。只要认真断恶修善，只要以真情、清净、平等嘅爱心对一切众生，唔分怨亲，一律平等。我冇求福报，福报自然现前；冇求寿命，寿命自然延长。嗰啲系咪我希求嘅呢？唔系，我并唔想长住呢个世间。一切遵从佛菩萨的教诲，随缘度日。佛门里面谚语所谓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，这个生命还在世间一日，就为佛法为众生做一日好事。我唔希求福报，我亦唔希求名位，亦唔希求长寿，一无所求。呢种日子点会唔自在？有啲好心人对我生活好关怀，时时嚟问候，我就随缘嘅啫。所以一定要心明报应嘅理论同事实真相。下面第三段经文。 第三小段，在全文里面，它属于第二大段。第二大段里面所讲的是天神监察世间，前面那句是总说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。所以天地，这个天地是有天神有鬼神，天神鬼神里面有这样的一类专门做调查工作的，这个思过之神就是做监察工作那些人，他们时时在世间观察。各位要知道，天神和鬼神，佛在经上讲都有五通，他那五通是报德的，除了漏尽通他没有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，他们通通都具足。地神通的力量比不上天神，当然天神的能力又比不上修行正果的人，但是对我们世间人来讲，他那种能力够了。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，都有档案记载，死了之后必定受审判，审判的事情以后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会讲得很多。我们的造作不单止行为，行为就很严重了，起心动念都是造作。所以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慧心就起来。慧心是恐怖恶报，你起恶念做恶事，将来恶报绝对走不掉。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个道理和事实现代人知道的少了。无善根无福德的人，你跟他讲，他说是迷信，他说是神话，他不会相信，不会接受，果报现前，后悔莫及。他不会相信这种是疑，贪嗔痴慢疑，这种是重大的烦恼，障碍你的智慧，令你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是在华严经上讲的，每个人出世的时候就有两个鬼神跟着你，一生不会离开的，那两个神在膊头上，我们自己觉察不到，人地亦看不见，一个叫同生，一个叫同名。 呢两个天人亦算是天神，他一生监察我哋日夜都唔离开，我哋人见唔到佢。嗰两个神，佛经上亦有别名，叫佢做善恶童子。一个神睇你一生行善，另外一个神睇你一生做恶，你能走得甩咩？冇办法避免嘅。佛喺《华严经》讲嘅，《大乘经》上讲嘅善恶二报童子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嘅同生同名。我哋学佛、信佛太难啦。我曾经同各位报告过，我出家两年先受戒，受咗戒之后去台中见李老师，李老师一见面就指住我：你要信佛啊！我亦呆住咗。我学佛七年出家，出家做教佛学院就讲经。我讲经教学是出家那日开始的。已经讲了两年经，李老师一见面指住我叫我信佛，然后同我解释有好多出家人到老死七八十岁仲唔信佛，咁我先明白乜嘢叫信佛。佛所有教诲你能理解，你能奉行，叫信佛。你唔明白嗰啲道理，你做唔到，唔信啊。我哋咁先明白，真嘅有好多人一生着住呢套衣服，住喺寺庙里面，唔信佛，冇真正依教奉行。出家人系咁，在家人亦系咁。所以信里面绝对有缘有行，如果冇缘冇行，咁唔叫信。信里面必定具足解行证，信解行证。解是对佛所讲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明了通达，行是要将它落实，正就是契入，你先得真实受用。佛法里面讲的得真实利益，所以佛的言语，正如世尊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真语者，真是绝对不假了；实语者，实是绝对不虚；如语者， 绝对同事实相应，不增不减叫如语。不讲语者，绝对唔呃众生；不异语者，绝对唔讲模棱两可嘅话，似是而非嘅话，佛唔讲。佛讲嘅话系非常肯定嘅。佛同我哋讲，我哋一个人一生，嗰两个天人善恶童子，日夜跟随，一分一秒钟都冇离开过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如果你时时能想到善恶二部童子喺我身边，我哋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点会唔谨慎？佛呢句话绝对唔系假话，绝对唔系欺讲我哋嘅话。众生无始劫来累积嘅烦恼习气非常深重，喺古时候，父母教导，老师教导，朋友劝导，所以有好好的修学环境，我们恶业少，善业比较多。现在我们的处境不一样了，旧的文化、旧的传统，现代人不要，不相信了，所以父母亦唔会教你，老师亦唔理佢啦。于是我哋呢一生中，谁信烦恼，谁信习气，造作无量无边嘅罪业，佢点会唔堕落？点会唔受天地鬼神嘅惩罚呢？个人系咁，家庭系咁，世界亦系咁。各位睇下，而家有啲书店出版嘅嗰啲预言好多。我好少逛书店，好多同修买嚟俾我睇，我而家亦唔睇啦。话1999年、2000年是世界末日，这个世间人造作罪业太多了，上帝发脾气要惩罚世人。这种讲法亦符合感应的道理。为什么世间人都造恶，没有人教啊？点解冇人教？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点解唔降生喺世间教我哋？世间人唔肯接受，所以先有呢个大劫难。琴日有个居士嚟探我，问我嗰个劫难能唔能避免？我话老实讲，好难避免。避免嘅理论方法绝对有，但系冇办法落实。边个能改过自身， 边个能放弃自己的利益，为社会为众生服务？如果不肯放弃自私自利，仍然做啲损人不利己嘅事，咁劫难就冇办法避免。所以懂得呢个事实真相，天地有思过之神。我哋只介绍两位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嘅同生同名两位，除呢两位之外，天地鬼神监察世间，记录人善恶，呢类鬼神数量不计其数嘅。各种宗教里面都讲，都有记载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能握得到哪个？一定要自己懂得，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，克服自己的习气，改过自身，努力修善。我们不求这一生果报，求来生。来生有大福报，来生必定向上提升。我们提升的目标都在极乐世界。想想我们自己全心，我们自己言语处事待人接物，够不够资格去极乐世界？然后就知道我们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了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就讲到呢度。